好多黑帮都有所谓嘅家规家法，犯者往往要受私刑，轻则棍打，重则填命。有人认为呢啲都系高层用嚟欺凌后辈嘅借口嚟嘅啫。而喺清末嘅文初，犯家规者被割下一只耳朵系经常发生嘅事。一啲无形系帮会嘅人，亦都会俾人切耳仔。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继续翻到嚟摩星岭四号啊？点咧？你话之前嗰度仲有啲啊？ 因为咧，因为点解个引子要咁多咧？就是、因为头先你所讲啦，讲呢啲 topic 咧，其实可以好多嘢讲，同埋啲人系可以好大回响兴趣嘅。 同埋而家啲人冇乜咁嘅机会再见到呢啲咁嘅场面，就真 都唔系呢样嘢，系碍于点解喺我哋嘅传媒咧，包括电子传媒啦、电视传媒同埋文字啊，包括文字啊，点解会好似好少会牵涉到呢啲题目？但系呢啲题目咧系。日二日啊，我就系讲啊，有中国人嘅地方就有呢啲事件嘅 ，OK。所以咧，经常啲人话荷里活啲片咧拍我哋中国人啊，点解次次都拍到你牵涉黑社会？我心谂中国社会边个社会唔牵涉黑社会啊？我想问，好啦，但系个问题，点解我哋好似唔觉啊？喺面又唔提嘅呢样嗰样咧，就。多谢我哋吓嘅殖民时期嘅英港英政府啦，因为我哋在港英政府嘅时候有啲嘅 policy 咧系用到而家嘅个 policy 就系咩咧？我哋喺报纸而家就好少少啦，以前仲严嘅，系唔可以提任何关于黑社会嘅名啦，关于里边嘅内容嘅。detail 啦，唔可以讲佢哋嘅术语啦，唔可以讲佢哋嘅手势啦，可以咁讲，你根本所有关于黑社会嘅任何一切都唔可以讲，唔可以 mention 呢三个字嘅字眼得唔得咧？ 黑社会呢个字你冇话唔讲得嘅，但系佢当然 我都知啦。唔系好讲啦 ，detail 啲嘢就唔讲啦。但系个问题，以前系咁噶嘛？以前啲报纸就会写打个几个交叉，睇你议会嗰个系咩堂口噶嘛。咁而家有啲报纸就好大胆嘅，就会开名嘅。有啲大部分都守翻以前规矩，就可能打交叉嘅。咁啊，电视更加唔会提啦。OK， 我真系未见过电视做一个黑社会特辑，我未见过吓。电台系更加唔会提啦，因为你冇文字冇相片，你如果 up 出嚟咧，你一定要开名。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好难去同人哋交代啊嘛。于是乎点啊？于是乎所有传媒人。就避啦，避得就避，唔提就唔提。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新一代咧就以为咧，我哋香港系冇黑社会嘅，以为咧我哋个二次大战之后咧，我哋呢个社会系非常之太平嘅。唔好傻啦，我都系嗰句吓，有中国人嘅地方就有黑社会，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我觉得系中国人嘅传统嚟嘅， 不变嘅律例咁 啊。系啊，即系你无论你认唔认同佢都存在，同埋你都有时要面对佢，咁但系咧，我点解我就讲多少少就系点解今个礼拜我就想开嘅题其实唔关农历新年事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近排咧我就同一啲嘅朋友啦，就去有啲联络，就系点解咧？其实我而家好想咧系写翻一本咧关于香港嘅黑社会史嘅，但系碍于呢样嘢就相当敏感。边个够胆同你去讲啲 detail 呢？ 因为或者你去做 research 嘅时候，你去边度 research 咧？未 research 咧，当然个地方同埋啲人物都好敏感啦，同埋有啲人提嘅嘢系咪可以写出嚟咧？佢哋堂口之间嘅内讧系咪可以 mention 咧？ 你唔好揾我帮你啊！ 唔系，咁我揾啲人做一啲嘅 research 啦，都联络紧啲人啦。咁呢样嘢我好想做到，但系系好难嘅，因为你系咪可以所有嘢唔改，坦坦白白话晒俾人听，我谂好难嘅。OK， 因为当中牵涉嘅实在太复杂啦。OK， 第二样就系咩咧？第二样就系咧，当时咧喺唔知年初三定年初四咧，咁我嗰日即系都要睇，即系唞啦，声又冇埋啦，咁啊开住个电视睇咩？睇中央电视台。嗱，睇中央电视台啊，讲紧。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CCTV， 咁睇咧就睇佢一个特别节目咧，就农历新年做嘅，就每一日都唔同嘅特辑，就系咩咧？就叫做行走唐人街，就专讲唐人街嘅故事。当然佢冇讲到唐人街嗰啲故事啦 ，OK。但系有一日我睇紧讲中东篇嗰日啊，咁我喺度睇，突然间咧，佢就话咁咧就仲要系我其中一个好中意嘅主持阿老健，咁就去到约旦。约旦你知道都算是一个比较算开明的回教国家啦。咁去到约旦呢就话去到参观同埋去访问咗当地一间嘅餐馆。嗰间餐馆呢就叫做中国餐厅。OK， 咁我当时我就想话咦我去过呢间中国餐厅未，因为我系十 四年前到啦，我就去过约打一次嘅，我好鍾意呢个国家嘅， 嗯， 好靓，啲人好好，相对嚟讲我呢回教国家里面见到好文明，咁我就记得我当时喺约打呢就食过一餐中餐嘅， 嗯， 但我已经諗唔起我系咪喺呢间叫中国餐厅嘅餐厅里面食嘢啦，我諗唔起，因为过得太耐，亦都我去外国嘅中国餐厅我唔会影相留念㗎嘛，因为通常都 快填饱肚走啦， 通常都唔值得留念。咁，但係当我见到中央电视台搵过呢间餐厅嘅老板娘去访问嘅时候再讲嗰几句说话呢，我直情係我只眼就大到呢，突然啲跌咗落嚟啦，即刻我从我梳化原本摊喺度呢就直情即刻 弹咗起身。 弹咗起身啦。因为第一我好少听中央电视台会 mention 一个人物。第二佢 mention 呢个人物嘅一啲嘅亲人嘅时候呢，佢亦都系完全冇避忌，嗰下令到我觉得，同埋第三就系、是、我冇谂过呢件事会喺约旦发生，就系点咧？咁佢突然间就访问嗰个老板娘，佢老板娘咧就是、一个82岁嘅老人家啦，已经吓，咁、咧就喺个大嘅客厅咁啊招呼中央电视台记者啦，亦都去影一啲中国餐厅嘅样貌咧咁样，咁咧个中央电视台嘅记者就话啦，嗱呢位咧就系、是、著名嘅上海黑，佢冇讲黑社会先啦，著名嘅上海嘅名人。 名人，好一个 名人 啊！ 杜月笙先生嘅女，杜美如，咁我就直情弹咗起身，我心谂吓、啊，第一，你竟然中央电视台会提杜月笙咧，系好少嘅 ，OK， 因为杜月笙喺近代史上咧都算敏感嘅 ，OK， 嗱，如果你系新一代，你未听过杜月笙嘅话咧，咁你要听，因为杜月笙系我觉得近代嘅历史人物里边咧，你唔可以唔识呢个人嘅 ，OK， 第一，第二。我冇谂过杜月笙个女阿杜美如会喺约旦嘅，开一间中国餐厅。 嗯， 我就真系碌大只眼望，吓点解嘅？首先咧，杜月笙，我想问一问阿祖你先。 嗯， 啊，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如即刻而家开咗快路线， 好， 因为如果我再唔开嘅话，个引子可以讲到三点。 1888来阳尾， 终于都开 file 啦，又啦。 咁咧，我想讲个 case number 咧。 嗯 ，file number 1888 1888， 记得你啊 ，Lucky 啊， 好年份嚟嘅呢一个， 系啊， 非常之好，啊、有好多大事发生。file name，file name 咧就叫来阳尾，尾咧就系食你嘅你。咁、当然咧，你如果突然间谂嘅话，吓咩嚟噶？ 咩来头咧？吓、 啊，来阳尾、啊、但我可以讲少少先嘅，来阳尾咧就系、是、杜月笙。 哦， 系啦，但系咧嗱，好彩我唔系嗰个年代出生啊吓，好彩我已经过咗成个 generation 啦，因为来阳你呢个字咧，某个程度上咧就系少少带侮辱性去形容杜月笙。 哦，系啊， 系啦， 点解咧？其实呢个字啊， 我估断估阿杜美如都唔会喺约旦嘅 archive 听翻我做节目，之后打嚟去 complain 咁样话佢老豆啩，我相信吓，82岁，我谂佢唔会听我哋903摩星岭四号噶咯。 应该唔会， 系应该唔会嘅，应该。 如果会都系听 live， 我惊 有时差， 我惊啊杜美贤有冇仔女，佢会唔会听咧？嗱，唔知啊， 冇谂咁多， 系冇谂咁多。一阵间会解释翻点解杜月笙其实叫做来阳里啦，系一个比较侮辱性嘅，即系例如我叫阿祖，咁例如我阿祖原来有个绰号叫做四八公咁样，唔系四八公，咁我叫四八公就等于做阿祖啦咁样。即系如果你喺当年嘅上海，你叫来阳里咁样，即系其实好侮辱性嘅话，杜月笙嘅。 我知啦，即系直情系类似嗰啲暗。瓦底嘅 slang 嗰啲 嘅，唔系又唔系呢个字冇 slang 嘅，呢个字系上海话都冇贬义噶。但系应该话俾你听点解 ，OK？ 即系可唔可以形容话，譬如话你即系譬如啲 A B C 啊，如果 A B C 俾人即系形容为 banana， 咁就系一种侮辱。 唔系呢个字咧，只系形容到杜月笙嘅。 哦，即系唔系话。形容一站 唔系， 哦、okay, 針對佢一個嘅啫，即系話你如果歷史上你見到有人講話啊來陽里嚟啦嚇，只係講緊杜月笙嘅啫，唔係一班類似嘅，唔係，唔係代表流氓， 即系唔係代表嗰種性格啊， 唔係代表黑社會，唔係代表堂口嚇、放心啊嚇，咁啊，但系我想言歸正傳先啦嚇，咁我當時心諗 ，OK 嚇、竟然阿杜美如女士。 喺呢个约旦竟然系开餐厅 中餐馆。 咁、原来佢又讲翻少少故事啦。原来佢1969年嘅时候咧，就跟随个丈夫咧，就嚟到约旦就落地生根嘅。咁当然佢当时佢话早期都有啲钱啦。咁啊，去到后来唔知几多年后咧，咁啊，当然钱又使得七七八八啦吓。咁、我当然我哋都唔去追查究竟佢个女嗰啲收入来源系点。我相信佢系正行，因为佢老公应该系正行嚟嘅。呢啲嘢我哋全部都唔好再追查落去啦。咁咧，佢就话点解佢会无端开餐馆咧？就是、当时咧，当年嘅约旦嘅皇室人员咧，就经常去嗰间餐厅食饭咧。佢唔系嗰间餐厅食饭，即系经常去中餐馆食饭，而系同埋佢哋即系杜美儿一家一齐，即系因为算系贵族啊、名人啊咁样啦，就经常去食饭嘅时候咧，就突然间佢哋话：，不如华玲，我哋都就快冇晒钱，冇嘢做，咁我哋不如走啦。咁都系当时约旦嗰啲皇室人员就同佢讲：，不如你开餐馆啦。咁我杜美儿话：，我食就食得多啫，煮都未试过。咁佢嗰阵时开始咧，就去将佢以前上海食过嘅嘢，就开始尝试用自己嘅方法去煮，就成立咗呢间咁餐厅咧，就到而家啦。OK， 咁我真系心谂，哎呀，当年去约旦真系冇谂过杜月笙嘅女会喺嗰度噶嘛，大佬，系真系估都估唔到。好啦，咁而家言归正传，问翻你一样嘢先。今日 topic 当然就系讲杜月笙啦吓，问下祖先，你作为一个八十后，你有几认识咩系杜月笙 咧？零， 唔系嘛？ 我真系嗱，你话我怀疑我系见过一下啲字嘅，但系 得我有啲怀疑我见过一下杜月笙， 我 惊。 我怀疑系见过一下呢个名，唔知曾几何时喺边度写过，但系我完全对呢个冇即系。 你知唔知杜月笙系上海当年喺解放之前一个最重要嘅黑帮头头咯？ 唔知， 完全 真系 唔 知，呢个真系唔知，完全唔知。你话香，你问我如果香港话有即系咩堂口咧，仲噏得出几个？ 咁不如扇下你咧，噏几个嚟听下，我唔出得街王， 我又唔记得， 又唔出得街 王。好啊，等下一二三，嘟嘟嘟嘟嘟，就系呢几个咯， 系嘟嘟嘟嘟嘟嘟，同埋嘟嘟嘟， 嘟嘟嘟嘟啦， 但系唔止呢三个嘅， 你可以唔嘟嘟嘟啦， 仲有好多其他嘅 branch 噶嘛， 大家最清楚通常系噔噔噔咯， 仲有好多 branch 嘅，例如嘟嘟啦，同埋好多以前旧嘅堂口有啲噔噔噔， 旧嗰啲我就唔识啦， 噔噔噔， 我呢啲系新一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啦，仲有，我都捉到啊， 唔系因为我哋始终系喺呢个受于呢个广播条例下咧，我哋系唔可以 mention 呢啲名字。 当然啦， 但我想修改呢啲，即系我真系好想香港修改咗呢啲殖民时期留落嚟嘅条例啦。 网上条例，网上面边 网上得，网上得，但网上你就唔拉加啦嘛。同埋因为点解咧？有时我觉得如果你唔可以 mention 嗰啲堂口嘅名咧，你又讲唔到嗰啲堂口嘅历史噶啦。 都系、 即系例如我， 你知唔知我真系有一次我系特登走去澳门睇。 睇咩先？ 睇佢哋出殡，因为系澳门先仲有咁大场面嘅。 系香港都有，不过香港有亲嗰啲就 O 记喺出边咯，啲警车拍晒咯。 我系有一次我特登即系我唔系特登因为咁样去澳门，我本身都喺澳门，但系因为有件咁嘅事，我特登走过去。 你识唔识嗰个死者噶？ 梗系唔识啦。 你哋都系睇嗰个丧礼嘅咋？ 系啊。 咁佢哋嘅丧礼好似系同一般有少少唔同噶。系咪噶？ 我入唔到去。 哦，你出边睇。 我喺出边，我入唔到佢，即系佢嗰啲一定自己有先入得噶。 你扮咯， 点扮啊？你扮嚟睇下个仔，唔系你以为就咁立起个头啊？当你系啊？啊，你真系 唔系我即系唔系我哋扮嘅话咧，就系、是、入到门口。我哋系嚟自日本嘅神户县嘅山嘟嘟嚟嘅、啊，我系代表派过嚟嘅。 我扮牧师啊嘛。 唔系因为咧，你知道 我又唔系好似你咁立头啊，平时又 你知道香港好多堂口嘅故事，其实有少少渊源噶嘛吓。咁但系唔紧要，啲渊源系真系假咧。其实我有时觉得系可能穿作附会嘅，即系例如可能有啲嗰个都唔讲得添，即系有啲堂口个名咧，可能系同当年国民党嘅情报机构系有关系啊等等。好啦，咁啊。话说回来，这个杜月笙先啦吓，咁、你作为一个八十后，竟然对杜月笙系完全零认识嘅话咧，就从佢开始喺上海， 咁、我要听咯，所以 要听啦。OK， 咁点解我头先嘅 case number 系1888咧？因为杜月笙先生 1888年， 1888年出生嘅，佢喺清末出生嘅、 我识佢早佢七十几年出世嘅人。 例如呢 包斯高。 包斯高一百。 他1888年死的。 一个人死一个人就出世。莫非包斯高投胎做了杜月笙 不是吧他来香港啊包斯高。 杜月笙都在香港。 哎呀哇今天重逢 了。但是等等等等。我讲回杜月笙在当年就在上海啦。 是 的其实他不是如果要執政来讲呢记住上海都是一个很复杂即是近代史上啊上海都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区同埋那些文化很复杂的。 嗯。 那你如果要研究上海呢其实某个程度上你睇几多书都未必研究得晒。即例如好似我妈喺上海出世㗎嘛係仲要系嗰时民国时期出世㗎嘛。咁、我外婆系好早同埋外公就好早时期已经喺上海度生活㗎嘛。所以佢见证到即嗰啲军阀时期啊租界时期啊个国民党到共产党时期啊。咁上海是一个非常之多故事同埋好乱嘅一个地区嚟嘅当年。咁杜月笙虽然而家嘅讲法就係佢喺上海出世但係如果你计正呢可能上海人当年就未必当佢係上海人嘅因为佢係浦东出世嘅。咁因为当年嘅上海人当浦东就叫佢乡下人嘅。而家梗係浦东梗係上海啦係咪因为浦东出世嘅。咁呢佢喺1888年出世之后呢佢一个好穷好穷嘅即係屋企长大啦。咁你諗下嗰个年代呢其实某个程度上呢成个上海呢由清末去到民国呢民国去到日本打到上海之前呢其实都系一个好乱好乱嘅局面。包括有好多租界你知啦系咪有法租界有英租界有等等嘅地方。咁我妈同埋我外婆当年住嗰啲地方就喺法租界里面嘅。咁而呢杜月笙当年呢咁佢即係讲緊十零岁嗰时斗零去到即係总之年轻嘅时期啦咁喺民国时期啦咁呢佢都系一个小流罗嚟嘅。但佢冇所谓嘅黑社会大佬跟嘅即係话佢亦都唔系一个入咗黑社会人只不过系一班嘅流罗。咁佢自己只不过可能一个比较识讲嘢有少少领袖潜力嘅一啲僆仔啦。咁就喺嗰啲街头巷尾周围聊事斗非啊去偷下嘢啊可能去呃下钱啊。咁佢哋如果而家睇返啲记录呢嗱你记住话近代中国史呢系冇一个所谓叫正史啦吓，所有近一百年嘅嘢咧，我哋只可以从唔同嘅社会文化嘅文献啦、报告啦、报纸啦，同埋唔同方面嘅华人转述，去得知近一百年发生乜事嘅。OK， 而家讲紧杜月笙嘅故事咧，如果你可能睇唔同嘅地区嘅人讲嘅嘢，可能都唔同嘅、哦，即系包括如果你去睇台湾嗰边嘅贵族人士去形容杜月笙，可能依然系一个高尚品格吓、对国。民党好有贡献嘅一位 功臣， 一位功臣同埋贵族吓、甚至你唔好唔记得当年杜月笙，即系拉开少少啦吓，喺佢成名之后，佢曾经系中国红十字会嘅一个其中一个掌舵人。嗱呢啲啊，你睇你咩角度啦、但系当然喺其他人眼中，系人都知佢系黑社会大佬啦吓。但系佢未做黑社会大佬之前，个僆仔嘅时期咧，咁佢系周围去根据记录啦，佢咁样嘅就点样去呃钱咧吓。咁你幻想一下一班僆仔啊，烂身烂世啊，又聊事斗非，又粗口烂舌，咁咧就走到去上海啲铺头啊，嗰阵时就唔系舞狮舞龙啦，仲简单。佢简单到点咧？佢夜晚咧，首先咧就去见到观察下呢间铺头，咦，生意几好啊？可能系卖红豆饼啦，我乱噏啊，几好啊？计计条数，一日收入都唔错、啊。好啦，等你夜晚，佢唔系即刻舞狮舞龙走去问佢攞钱、啊。好啦，等佢收个工，咁啊几个僆仔咧就等个半夜，行到个铺头咧就骑白马咁样，就担即系好似担梯咁骑白马咧，就去拆咗人哋嗰个招牌落嚟，系啦，就匿收埋咗嗰啲垃圾站啊呢样嗰样，得佢哋几个僆仔知嘅啫。吓，第二招咁、那个老板翻工，哇， 冇埋个招牌， 系啦，咁啊杜月笙咧。咁就会行出嚟，老板搵翻个招牌识就得噶啦。咁、当然个老板知咩事啦，咁亦都觉得啊、你啲小流浪唔好搞震啦吓。尤其是嗰个年代嘅中国人好唔老礼噶嘛，俾人拆招牌，冇啦，塞啲钱俾你啦咁样。咁啊打发咗杜月笙嘅。咁但系咧，有啲老板可能就唔顺气咧，就觉得喂， 打发佢就唔好俾翻个招牌佢噶。 梗系俾翻啦，唔系啊，即系俾钱佢啊。咁、打发完俾钱佢， 咁呢啲同送财神一样，不过唔系。送财神送招牌你要唔要啊 是啦咁但係问题係有啲老板如果啊觉得唔想 就范，觉得喂呢几个僆仔啊，想点即算点啫？ 嗯， 啊，你估你拎咗个招牌，我做唔到生意咩？唔理，咁好啦，佢出第二招嘅就点咧？ 嗯， 就做紧生意嘅时候，一班僆仔冲入个店铺里边， 林喜， 你真系讲得啱晒，就会将自己嗰啲喜咧， 林喜、 就会一路劈晒落去。如果卖红豆包就死啦， 哎呀， 咁啊劈到周围都系，之后咧仲要有啲咧就炸地闹交， 变咗咖喱包。咖喱果、 你一半夜已经有人食紧咖喱果同埋食紧红豆包，你真系多得你唔少咯，阿祖。好啦，咁之后咧，咁佢就亦都得情啦。咁佢喺当地咧都已经开始有啲人知道，哇！呢个小头目仔吓，呢、這个嘅流罗仔都几百厌，同埋几识吓周围去攞钱噶、哦。咁咧就傳傳下咧，就俾咗啲當地嗰啲堂口啲大佬就知道啊，有個僆仔叫杜月笙喎，咁不如咁啦，唔係叫佢唔好周圍搗亂啦，因為有啲地方我哋都收咗保護費，你仲去搗亂，咪真係搞亂檔。咁、就叫咗佢咧去大世界，知唔知咩叫大世界啊？ 我知 咩嚟噶？ 呢一個百貨公司， 唉，錯曬，死啦！你哋對上海嘅历史知识真系好唔得， 大佬啊，我客瓜人嚟噶嘛，我无啦啦了解上海嘅嘢都系睇电视嘅啫。 咁但系嗱 ，OK， 三色台佢真系写住大世界百货公司噶、 哦。大世界咧系当时上海市中心一个疑似丽苑嘅一个游乐场嚟嘅。 啊好似系， 唔系百货公司、 啊、 大世界咧系你当上海嘅丽苑啦 ，OK。咁我记得我八十年代嗰阵时咧，佢哋重新再整嗰时候，我都入过大，即系原子大世界嘅复刻翻啊嘛。但当然里边啲嘢好好核突，唔靓噶啦。咁、好啦，咁佢就揾个嗰啲堂口啲人就话：，喂，靓仔唔好搞嗰阵啦。嗱，你就喺个大世界门口，嗱，帮我哋摆档生果档。就专卖梨嘅。咁所以头先我就讲啦，点解莱阳梨叫做杜月笙咧？就因为咧，第一。佢喺當地咧就專賣洛陽梨啦嚇，呢、這個都唔係佢個花名嘅來源，而係咧佢有一個好獨門嘅手技。個手技就係咩咧？嗱，通常你啲僆仔賣完嗰啲梨，賣完啲生果俾啲客，咁咪走噶啦，係咪？即係啲客走啊，我意思嚇。但係咧，佢點樣吸引啲人咧？係成為咗當年有好多客人係咁多檔生果唔去，就專去阿杜月笙嗰檔生果嚟買梨咧。就例如你買咗啦，你俾個大樣佢，買咗幾個梨之後咧，同阿杜月笙講，即係同埋當然啲人嗰時唔知杜月笙啦，僆仔。帮我刨过你，咁咧佢系会用极速攞把刀仔，喺好短时间内刨咗一个 perfect 冇咗皮嘅梨俾嗰啲客嘅。咁啲人咧就觉得哇呢个僆仔劲，刨你一流， 绝技 系啦。咁啲人咧就开始叫呢个僆仔叫做洛阳梨。但系咁当然啦，你做咗大佬嗰阵时候，你仲俾人起底以前僆仔帮人刨梨，咁就。侮辱性噶啦，好啦，翻嚟之后再讲下，究竟杜月笙后来点成，即系所谓成为大佬啦。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早于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纳入皇家香港警察编制，表面上由警队负责，但系实际上完全独立运作，并直接由英国军情五处 MI 五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十年来胜也递减，一心庆祝等你想要我等到夜阑，除夕已散然后圣诞，多么浪费要送我的幸运符木偶，长困在你废物站，秘密难道说破会这样难，礼物还未送上已变绝版，人来人有去2000多个夜晚，人来人有去等得多变习惯，请抉择行前或要折返， 节变到更加痴痴，会更加痴痴，又或者关口不改变，冲不破心灵交战。我等待到看这个孤寂地球亦变作门灯，要是诚实爱我有那样难，要是残酷撇脱有那样差，人来人有去看青春变白发，人来人会更加痴痴，又或者关口不改变，又或者差一线，又或者差一线。年年情人节我再倒数一年，再倒数一年，从阳节你带了鲜花来到我的跟前。